大家好，我是 MC 药材。是我太过宠你，还是情非得已？对你的爱毫无保留，把心都给了你。说好长相厮守，原来只是借口。当初说好爱到老，现在你要放手。悲伤中的告白，送给那个男孩，只求你再爱我一次，宁愿没有未来。曾经那些思念，哭着说声再见。离开之后，我的眼泪有着太多亏欠。曾经那么甜蜜，往事已成回忆。当初你说分手，我从没有想过放弃。给我一个理由，绝对不会挽留。你走之后头也不回，给你一生自由。如今你已走远，缘分就此搁浅，永远永远都回不到最初那个起点。幻想你在身边，幻想把你手牵，回忆曾经爱来爱去，如今已成诗篇。如果当初认真，何必让你伤心？当初给你幸福的爱一定难舍难分。是我不够成熟，是我不懂知足。放手让你寻找真爱，你一定要幸福。爱已变得枯萎，我真的很后悔。彼此缘分到了尽头，如今只有泪水。最后一个拥抱，就此把你忘掉。幸福留给自己，你不再是我的需要。